北京。 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大家欣赏著名钢琴大师李赫特演奏的巴赫平均律曲集当中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、声嘶小调前奏曲与赋格、降 E 小